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06集，展昭真传。火凤堡里今天张灯结彩，丫鬟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正挂彩绸呢。所谓挂彩绸，就是将彩色的丝绦绑在一根细细的竹竿上，然后插在屋顶，因为这一天风都大，所以彩绸会迎风飘扬。如果谁的彩绸经过这一整天都没被风刮跑，那么这条绸子摘下来之后做衣服或者帽子，会保佑穿的人一整年都平平安安。基本每家每户都是为自家的小孩挂的彩绸，宋境这边的商人每年都会变着花样到魔鬼城来卖各种各样的漂亮绸缎。魔鬼城盛产水果和酒，这里的葡萄酒是整个西域葡萄酒的最精华所在，魔鬼城出产的水果也是西域各国争相购买的美味。另外还有三宝，就是虫草、金矿和玉石矿，可以说是个肥得流油的地方。好在这城处于一个根本无法进攻的安全地带，又有火凤堂这么个大门派镇着，因此虽然顶着一个可怕的名称，城里人过的却是世外桃源、人间乐土一样的幸福生活。另外，魔鬼城这里还有一个和外界十分不同的习俗，就是美男盛行。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地域还是水土的原因，盛产美男。可能是因为混血特别多的缘故，因此大街上随处可见漂亮的男人。此处风俗与中原以及西域他国分外不同，女追男、男追男都盛行，且相对来说男孩更腼腆，女生却是比较豪爽。每次成婚也不是女方过门，而是男方过门，女方准备聘礼，十分有趣。魔鬼城每年都有美男的评比，就跟中原的美女榜一样。当然了，这榜单高居榜首的一直都是火凤堂堂主林业火。林业火在魔鬼城那可是风云人物，不过他的地位跟赵普在黑风城又有所不同。魔鬼城的百姓不是拥护爱戴他，而是喜欢调戏他。林业火性格二，经常做些叫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出来，魔鬼城的百姓也习惯了。大姑娘小媳妇儿特别爱逗他，经常叫他林二火。火凤堂规模很大，有财有势，除了果园、牧场、酒庄的生意之外，火凤堂还有一项非常丰厚的收入。火凤堂里一个小厮正扫地，从院墙边走过，突然从墙外飞进来了一包东西，刚好砸他头上了。那伙计边挠头边叹气： 哎呀，又来了。 将那一大袋子捡起来，伙计看了看上面的名字，写着素清。他拿着袋子刚想走，又一个飞了进来，不偏不倚又砸脑袋上了。小厮哭丧着脸捡起那沉甸甸的布袋子，只见名字上写的林业火。小厮抱着袋子跑去账房了，正遇上其他几个也同样被砸了脑袋的伙计抱着大包小包的包袱进来。包袱里有什么？金子和银子。没错，除了金银还会有玉器、珠宝、首饰等。魔鬼城的居民太过富有，魔鬼城丰富的几座金矿和玉矿都由火凤堂负责开采。然而火凤堂的宗旨就是这些矿藏是属于魔鬼城每一个人的，所以按照人头计算，每年矿藏所得的所有钱财都是大家平分。换句话说，每一个魔鬼城里出生的人，哪怕是婴孩，从落地那一刻开始就会不断的分到钱。因此啊，这里随便走进一户人家都可以发现脸盆甚至马桶都是黄金的，简直是土豪遍地。魔鬼城城中香火最旺的那一座罗刹庙里供奉的四大天王都是纯金的，整座庙都恨不得用纯金来造。 于是无论是女追男还是男追女，只要看中了谁，追求者就会拿金银包一个小包袱，写上对方的名字，再在里边写上自己的名字，跑去人家院墙外边往里扔，不图别的，就图个痛快。火凤堂一来人多，二来林业火、素清、桑奔等等都是魔鬼城的风云人物，暗恋他们的人太多，因此火凤堂每年光捡钱就吃喝不愁了。不过不少人都觉得这习俗其实挺二的，魔鬼城经常能看到有人满脑袋包，甚至顶着个锅盖出门，这都是被砸怕了。一座城，一个城堡，一大群逗逼每天变着法儿找乐子，这就是魔鬼城居民的日常。酒楼茶馆的人讨论的从来不是军国大事，而是林业火今儿个又犯二了，某某某家小公子十八了，那个俊俏啊，谁谁谁今天又去提亲了，又失败了，这都108次了。不过嘛，最近几天众人谈论的焦点似乎略有不同，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儿：小林子怎么了？最近貌似心情不好啊，都不二了。火凤堂里众人也很疑惑。诸葛因带着一群丫鬟扎完了彩绸，就看到罗子木和素清走进了院子。素清无奈地看着罗子木，双生鬼扇正自言自语呢，叽里咕噜一大堆，不知道他在絮叨些什么。 怎么了？ 哎，小梁子跟堂主打起来了。 哼，他俩哪天不打架呀？又不是第一回。 哎，这次不太一样哦。以前啊，是小梁子挑衅堂主，今天是堂主要揍小梁子屁股。 啊？小梁子是说他丑了，还是怎么的？要挨揍？ 小梁子想回黑风城。 这时，桑奔叼着根牙签，穿着拖鞋溜达了进来。 堂主让他去，他又别别扭扭的不肯去，非要堂主跟他一起去。那堂主不去呢，小梁子蹦蹦哒哒的喊了100多声哑巴，堂主就恼了，这不毛都竖起来了。 哑巴不是在这儿吗？喊哑巴他毛什么？ 诸葛英看了看跟着素清溜达出来散步的大狼狗，伸手摸了摸他脑袋。桑奔和罗子木都摇头表示不清楚，他们几个都没根据中原。林业火在中原折腾了小一年了，突然杀了回来，回来之后就整天闹别扭，也不知道他干嘛。众人都看素清，只有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素清皱了皱眉，摇头， 一言难尽。 我听说开封府的出巡队伍已经到了黑风城了。 这时就见柳寒星走了进来，手里提着抱着胳膊生闷气的小梁子。诸葛因见小梁子头发乱糟糟的，伸手抱过来给他整理。 你也是，你去招惹他干嘛？ 我早上听柳大伯说我师父回黑风城了吗？景儿肯定也来了，我要见景儿。 那你自己去吗？我派人送你去吧，黑风城又不远。 那不行，不讲义气，以后那伙计说我重色轻友就不好了。 你毛都没长齐呢，你还知道色呀你！ 桑奔逗他，小梁子飞起一脚就踹脸，桑奔赶紧躲开，抓住他脚。 哎呦，这招不错呀！ 嘿嘿，那是，展招真传踩脸脚。 说着，小梁子在空中一个转身，另一只脚踩脸，桑奔赶紧将他丢给素清，素清又把他丢给柳寒星，院子里一大群人就闹开了。远处的城堡高楼上，林业火扒着窗台看着下边闹哄哄的人群，叹了不知道第几口气，突然感觉有人碰他肩膀。林业火回头瞧，一张大马脸出现在眼前，一双大眼睛，红色的长睫毛，见他回头，那马立刻凑上来蹭脸。林业火抱着马脖子揉毛。 啊，呆呆，你怎么跑到房间里来了？ 呆呆咬着他袖子，似乎是想拉他出去。林业火接着叹气：“ 哎呀，没心情，别闹。” 正这时，一个火凤堂的弟子跑了进来：“ 掌门，出了点事儿。”“ 嗯， 什么事啊？又是谁家的公子被抢了？ 猛鬼城外发现了一具尸体。 啊？尸体？ 啊，柳堂主去看了，他说让你也过去看一眼。 林焰火站了起来，想了想，眯眼问那弟子： 喂，你是不是跟别人赌钱了？说把我骗出去能赢钱呢？ 哎，才没有，真是柳大爷叫你。 林焰火一脸狐疑，这魔鬼城向来安逸，生老病死之外基本没什么意外死亡的，因为魔鬼城是沙地，地都是软绵绵的，就算跳楼也很难摔死，这谁那么倒霉死门口了？走到大门口，看到城门外围观的一大群人，林焰火才相信是真的出手了。挤过人群，看到城门口大概半里地的地方躺着一个人，身上已经盖了毯子，看样子是死了。罗子木和素清都在附近询问路人，诸葛音和柳寒星在查看尸体。 谁死了？ 林焰火走到尸体旁边问柳寒星。柳寒星抬头看他，脸色似乎有些不好。 堂主，有些蹊跷。 林焰火抱着胳膊对那毯子努了努嘴，那意思掀开看看。柳寒星掀开了毯子，林焰火一看骚头， 那么眼熟。 诸葛音手中拿着一块玉牌给林焰火看， 尸体身上的我们最开始也觉得眼熟，现在想起来了，是回鹘二皇子阿米尔。 哦，对。 林焰火一拍头也想起来了，随后更困惑。 喂，这二皇子怎么跑到魔鬼城门口来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